任小素不知道这所谓的心理辅导到底是什么，他只觉得王氏行事太过霸道了。如果这世上真有人不喜欢自己擅长的事情，任小素觉得这本就是理所当然。例如庆振就常常说自己不喜欢战争，但他擅长解决战争。例如张宝根是个超凡者，却觉得自己最应该留在福利院里逗小朋友们开心。哪怕张宝根的口水泡泡已经被开发出极大的威力，哪怕张宝根的口水泡泡有一股韭菜味，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呀。好嘛，在你王氏壁垒里可能这样的选择与喜好都不太重要了，但给那些人进行心理辅导的潜台词是什么？你觉得你不喜欢现在这份工作，那就是你心态出现了问题，所以你需要心理辅导。潜台词是你错了，我要用心理辅导帮你重回正轨。任小素对这种方法无法苟同。如果有人对他说，任小素，你最擅长的就是杀人，你就帮大家去杀人吧，任小素一定把对方的狗脑子都给打出来。而且此刻任小素忽然觉得心理辅导在这61号壁垒里忽然成了一种很阴翳的词汇，这让他有些难以接受。他甚至能想象到，如果这壁垒里忽然出现一个非常倔强的人，就是不愿意去做人工智能分配给他的工作，那么这个人恐怕将面临着无休无止的心理辅导。这种感觉太惊悚了。难怪那些壁垒居民看到王氏车辆会下意识地低头。任小素没再对此事发表什么意见，他又不是救世主，他也没有更好更合理的建议，他只想赶紧完成约定然后离开。越野车行驶了将近40分钟时间，任小素在心中默默勾勒着路线。此前与周莹选来的时候，他就将61号壁垒的地图给记下了，虽然做不到像王月那样过目不忘，但大致是不会错的。就在此时，路旁正从一栋别墅里出来的女明星李然看着从面前驶过的越野车愣了一下。他旁边的新助理问道， 怎么了人啊？ 李然望着越野车离去的方向。 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熟人。 早先李然就住在61号壁垒里，爬墙虎之灾的时候被任小素周莹雪所救，后来壁垒重建他就又回来了。毕竟这里是他成长的地方，有一定感情。现在李然在王氏车里看到任小素，也看到了杨小姐，不知道为啥心里还酸酸的。以前他还看不起任小素来着，可后来他才明白，原来自己根本没法进入对方生活的那个世界。助理转头看向李然， 只是熟人吗？ 嗯。 李然调整了一下情绪回应道， 走吧，去参加活动。 助理心里嘀咕，看李然怅然若失的表情，明显不像是普通的熟人啊。越野车经过长街，停靠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王润下车后对任小素说道， 这两处院子就是给您两位安排的住处了，是我王氏专门用来接待贵宾的地方。 任小素看着这两处院子，不大，但胜在幽静雅致。不过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不对。 哪里不对？ 怎么是两处院子？你看我们俩要一处院子就行了，来做客还占用你们接待贵宾的资源多不好，这不是浪费吗？不行不行，你回去跟上面说说，我俩住一处就行了。 王润愣了半晌，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却见杨小姐兀自推开自己那院子走了进去，一边走还一边鄙夷， 说的好像你就敢干嘛一样。 杨小姐可太了解任小素了，这货在荒野上怂成什么样，难道自己心里没数吗？跑到这儿竟然还提起要求来了。任小素凌乱地站在街上，王润说道， 您二位先稍作休息，晚宴时间我再来接您二位去老板的官邸。 说完王润就溜了。任小素站在原地，他寻思着安排俩院子的事情一定是杨小姐的姑姑杨安京干的，这干的是人事吗？外面还有那么多人居无定所，自己竟然如此浪费壁垒资源，这会让他良心不安的。 想到这里，任小素走到杨小锦那边院子，想要推门而入，结果发现杨小锦早就把院门给反锁上了。任小素脸色一黑， 怎么还锁门呢？你是不是玩不起？ 里面杨小锦说道。 不错，今天还算有长进，知道过来推门了。 说完便笑意盈盈地进屋了，半点没有给任小素开门的意思。结果就在任小素灰头土脸准备进自己院子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另一边响起。 任小素？ 任小素转头一看，赫然发现江旭从另一个院子走了出来，旁边还有几个记者。他疑惑问道， 您怎么也在61号壁垒啊？ 我来这里看看王氏的人工智能到底怎么样，顺便在这里教教课，正觉得无聊了你就来了。倒是你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这就说来话长了，我答应别人做三件力所能及的事情。 此时北方的草原上，颜六元率领哈桑、蒲兰奇、何古言等人回到王庭，可刚抵达王庭便发觉部落里的妇孺老幼面色都带有些许慌张。颜六元的声音从黑色面甲之下传来， 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了？ 小玉姐从大帐中出来迎接颜六元，她先是打量了一下颜六元有没有受伤，然后才说道， 之前我跟你说过在几十公里外发现了新的岩池，结果前两天有人去挖岩，就一直再也没回来。我让几名你帐下的勇士去查看，却只抬回了几具尸体。 颜六元愣了一下， 狼群干的？ 不是，是刀伤，尸体上的诱饵也被人割去了。 颜六元豁然看向蒲兰奇， 草原上还有什么部落吗？ 蒲兰奇摇摇头， 没了，都在这里了。倒是早些年也出过这种事情，不过是在更北的地方，后来那边太冷就没人去生活了。草原上一直有传说，草原北方并不是草原，那极寒的地方其实还住着一些人类，只不过谁也没有见过，或者说见过的都死了。 颜六元看向北方，在很多中原人的概念里，北方的尽头就是草原了，草原上的敌人就是他们这些游牧民。但很多人下意识的就忽略了一件事情，草原以北还有北方。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夜色将要落下的时候，任小素意犹未尽地收了棋子，他看向江旭说道， 您这棋力有点退步啊。 江旭挑了挑眉毛，面色铁青地说道， 你趁我还能忍住的时候赶紧滚蛋。 旁边几个记者偷笑，他们还没见过总编在谁面前如此吃瘪呢。要知道江旭棋艺可是整个洛城都出名的，当初江旭就在洛城壁垒里到处寻找下棋的老头，把对方一一打败后成了最会下棋的老头了。而现在江旭跟任小素下了三盘，愣是一局都没赢。当然这倒也不是任小素下棋功力多么厉害，纯粹就是靠不要脸。江旭的将一次只能走一个，任小素就可以一次走十个。按任小素的解释是，江旭年纪大了腿脚不好，一次走一格很正常，他自己还年轻又是超凡者，一次走十格也很正常。而且他试过一般的车在荒野上还真不一定能跑过他。江旭感觉跟任小素下棋就像是一场闹剧似的，他说道， 言归正传，建议你不要和王氏走得太近。刚开始我来王室的时候觉得人工智能还不错，且不提其他的，起码这一整个壁垒的人确实吃饱穿暖了。可后来出现心理辅导这样的事情，我就有点犯嘀咕了。而且王室野心太大，我怀疑这次火种和孔氏的战争突然爆发， 也和王氏有莫大的关系。 我会小心的。 说着，王润的车子已经停到了外面。任小素这边与江旭告辞后，就与杨小姐一起上车赴宴。今晚主要还是想看看王胜之和杨安京到底想干嘛。等任小素离开之后，江旭身旁几个记者激动地问道： 总编，是他吧？ 江旭点头笑了笑： 对，是他。 你能帮我们要几个签名吗？他守护咱们希望传媒的时候太帅了呀。 当初洛城一战，记者和编辑们可就在大楼里。那天晚上，所有人都以为希望传媒要陨落了，可结果对方以一己之力拦下了所有匪徒。如今那位女记者画下的任小素背影，早就被记者们纷纷影印收藏了。对于希望传媒的这些人来说，任小素就是他们的英雄。说实话，连任小素都不知道自己如今在希望传媒内部有着多高的人气。越野车一路驶向壁垒西北方，原本任小素以为王胜之的官邸会非常豪华，但实际却让他惊讶了。只见车辆驶入一处林荫小道，然后停在路旁。路旁的院子老旧斑驳，隐藏在茂密的梧桐树后。王润推开院门之后，任小素踩着院子里的青石板向里走去。院内种着竹子，还有一池锦鲤，看起来有些恬淡安逸。虽然外界对王胜之都有不好的揣测，但任小素还是愿意来王氏见对方一面的，因为说到底，王胜之救过他一命。就算当初那只红色长矛只是扎中了他的阑尾，但那么大的创伤面，如果不及时止血涂药，他恐怕也交代在岸边了。任小素向来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所以这也是他答应杨安京的原因之一。毕竟杨安京现在与王氏已经密不可分了。杨安京与王氏的关系并非任小素猜想，就像这次他本是应杨安京邀请而来，最终却是王胜之来招待他。走进宽敞的客厅，任小素听到有轮椅的声音，便转头看去，赫然看见身穿黑色作战服的杨安京正推着王胜之从走廊里出现。任小素诧异了一下，这俩人不会已经超越了合作关系了吗？ 王先生，好久不见。 咱俩的关系还叫王先生就见外了。 任小素沉思了一会儿，试探道： 那我该叫你什么？姑父？ 整个别墅内突然安静了下来，杨安京和杨小锦都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而王胜之则哈哈大笑起来。 还是叫我王先生吧，走吧，饭菜都准备好了。 说完，杨安京便推着王胜之去了餐厅里，任小素也坐在餐桌旁边。与他想象的庞大晚宴不同，今晚只有杨安京、杨小锦、王胜之、任小素四人，饭菜倒是异常丰富。任小素还能看到不少佣人在忙前忙后，他落座之后就立马有人为他铺好了餐巾，以免饭菜的汤汁滴落在身上。说实话，任小素还是头一次发现大人物们吃饭也这么有仪式感。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他还是想知道王胜之与杨安京到底打算让他干什么。 两位希望我来我就来了，吃饭什么的不着急，虽然我也没吃过面前的这些山珍海味，但我这个人比较奇怪，总感觉粗茶淡饭更合口味，所以两位到底想让我做什么事情提前说好，别提什么强人所难的事情，我干或不干全凭自己意愿。 放心，这第一件事是让我带你了解一下王氏的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 你可想好了，寻常人若是得了我的三件事承诺，可不会这样浪费掉。 在我看来这并不是浪费啊。前段时间我去了一趟西北，亲口听到张景林承认他打算把178要塞交到你的手上，所以西北与王氏保持通商与睦邻友好，我觉得你有必要了解一下王氏到底在做什么。 事情当然没王胜之说的那么简单，但只有杨安京知道王胜之的真实目的。任小素思索片刻说道： 可以，这件事情我能办到。 那就好。 王胜之开心起来， 在此之前，他眉宇间一直有些抑郁，直到此时才终于解恨。 可我不明白，为何非要我来了解这个人工智能呢？为什么是我？ 此时，一直沉默的杨安京忽然说道： 如果你面对巨大的灾难与变革，你会选狼做队友，还是选一头猪做队友？ 任小素再次思索起来，这个问题好像有些意味深长，让人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沉默了片刻后，认真说道：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希望队友是个人。 在场的所有人都无语了。任小素也不是非要在这个时候气人，而是他确确实实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又没什么很宏大的企图，只需要一群人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就好了。不管狼队友也好，猪队友也罢，任小素都不在意。他要的队友是真实的人，有人情味的人。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不知道为什么，任小素对于人情味格外看重。他经历了那么多事，唯独对西北产生了认同感，也是因为那里有他需要的人情味。所谓人情味，不是你战斗的时候身旁战友是否强大而有力，而是当战斗结束后，大家可以一起搀扶着回家，并在回家的路上嬉笑怒骂。可在王室，任小素并没有看到这些。他回想起来，只记得王室的人工智能，还有安京寺如何筹谋千里坑杀超凡者与地下世界的那些亡命之徒。是的，在东湖陷落与圣山之行后，王室与安京寺确实让任小素刮目相看。他上一次看到这种运筹帷幄的人还是庆枕。其实庆枕也杀伐果断，但庆枕对罗兰的真挚兄弟情谊，让任小素觉得对方身上多了一些人情味。这就是任小素眼里庆枕与王胜之的不同。王胜之在短暂的愕然之后也反应过来，其实任小素已经回答了他的问题。 在我少年时期也有过与你一样的想法，但我在财团里见过太多不为人知的事情，才渐渐地开始坚信，由人类管理人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的开始。比如我自己身上的悲剧，我见过一个女孩被人侵犯，结果就因为对方是王室的人，秩序司便不敢惩处，最终还是我亲自下令，才将那位王室子弟判了终身监禁，直至今日依然有人来为他求情。我见过一场交通意外，几个行人在街上嬉戏打闹，结果不小心摔倒后被汽车碰撞，那汽车司机根本没有犯任何的错误，但秩序司以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让司机进行了赔偿。我还见过，唉，我见过太多了，所以想要改变。很多人以为我只是为了自己的这双腿，我不曾辩解，就让他们这样认为吧。 任小素沉默了，其实王胜之说的这些理由都不能说是错误的，甚至他还有些支持王胜之，因为就目前来看，绝对公正的人工智能会代替人类管理社会，似乎确实可以解决这样的麻烦，起码现在王室子弟和壁垒官员都如履薄冰地生活着。若不是王胜之手里的权力足够稳固，恐怕这些特权人士早就把王胜之桌子都给掀掉了。可是任小素忽然回忆起心理辅导这四个字，就像是一根刺似的扎在他的心口上。其实这是一件小事啊，但任小素总觉得可以透过这件小事去窥探整个人工智能的逻辑，那是绝对的理性世界，一个没有人情味的世界。 我经营王室17载，日复一日地将军队的牢牢掌握在手中，完成权力体系的肃清，就是为了等待今日，为了那个公正的世界，我可以搭上我现在拥有的一切。 任小素想了很久说道： 或许我说的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认为你还是操之过急了。也许我不懂如何管理一个壁垒，一个财团，但我认为你想要的那个世界，当有一天 大家都吃饱穿暖接受教育后就有可能实现。不对，可能他永远也实现不了。但我仍然拒绝一个没有人情味的世界。 他很清楚，哪怕这世界物资富足，大部分人都能上得起学，但仍然会有乞丐、小偷、罪犯。可到了那个时候，大部分人仍然会热爱这个世界，热爱自己的人生。而人工智能管理后，任小素在街上看到的只是低着头的行人，他甚至没能在那些人身上看到温度。江旭一开始的观点没错，流民在这个时代里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何必强求更多。可江旭也渐渐意识到，一个冰冷只有理性逻辑的世界对人类文明会有怎样的打击。这时任小素看向杨安京， 早些年接触暴徒的时候，我以为您是主张和平的，但现在中原战火已起，始作俑者就是您手里的安京寺吧。我相信火种和孔氏不会无缘无故开战，圣山之行恐怕就埋下了伏笔。 只有整个壁垒联盟重新归于统一，才能彻底消除战火。以往的战争你经历的还少吗？ 这个道理我懂，您说的没有错，但现在听起来更像是野心家的借口。 此时双方已经有些针锋相对的意思了。杨安京认真说道， 我创建暴徒也从来不是为了维护和平，而是要消除这世上所有的核武器。待到人工智能接管整个社会后，他会公正无私地监管所有可能产生核的途径，到时候才能真的做到无核。 这时候任小素才忽然意识到，原来杨安京与王胜之的合作基础在这里。因为杨安京很清楚，他只有与王胜之合作才能最终完成自己的目标，并且一劳永逸，到时候连暴徒都不需要存在了，因为没人能逃过人工智能的眼睛去研究核武。这才是杨安京的终极目标啊。 核真的就那么可怕吗？ 当然，不然你以为我们是怎么进入废土时代的？人类好不容易喘息200多年，如今又有人拿出这个东西，跟那场灾变相比，中原的战争又算什么？ 任小素叹息，其实从各自的立场来看，彼此都没有错。餐厅里沉闷起来，不再有人说话。任小素低头吃着东西，摆明不想再争辩什么了。三件事情了结，他自然会离开王室。菜肴是精致的，精致到任小素都不忍心去吃它们。不过任小素觉得，食物本质意义并不是好看，而是能填饱肚子。生活在荒野上的人，对食物的审美也朴素了许多。 有面条吗？给我整大碗面条吧。 王胜之看着任小素，他内心叹息，这可能就是任小素表达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方式吧。那么任小素真是在暗示什么吗？不，他就是想吃面条了。任小素吃完饭就离开了，杨小锦则跟着他一起，并没有与杨安京叙叙旧什么的。只是在这场晚宴中，杨小锦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反驳杨安京，也没有反驳任小素，就像是一个毫无感情的吃饭机器。回到各自的小院里，任小素隔着墙突然问道， 我晚上说话有些过分，这样顶撞你姑姑，你会不会不高兴？ 任小素听到对方说道， 没有，因为我也老和他吵架，其实我俩的关系一直更像是姐妹，他只比我大6岁而已，算是我爷爷61岁老来得女。 那你爷爷还挺厉害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你爷爷还挺厉害的。 院墙的另一边突然沉默了一瞬，但杨小锦并没有受到任小素的影响太多，继续说道， 今晚只有一个事情我想跟你解释一下，其实他是个有人情味的人， 起码在我眼里是这样的。 任小素不再说话，他察觉到杨小锦像是陷入了某种回忆一般，继续的自顾说着。 那时候杨氏的家里已经没什么亲情可言，父亲和母亲出意外之后就没什么人管我了。杨玉安收养我只是为了在名义上更方便接收我父亲生前的那些资源，例如旧部，例如权力。是杨安京每天接送我上学放学，放学的时候还会买吃的给我，陪我唱儿歌，看童话，跳皮筋。我的第一把狙击枪也是他送给我的。 这时候任小素嘴角略微抽搐了一下，实在是这句话里画风转变得太快了，前面还跳皮筋呢，后面就突然多出一把狙击枪来，这前后画风不搭呀。不过任小素并没有打断，他回想起杨小锦唱儿歌跳皮筋的技能等级，杨安静确实没少陪伴杨小锦。只听杨小锦继续说道， 也是那个时候他看到杨氏对我的态度，才开始渐渐对整个杨氏失望。我记得我第一次扣动狙击枪扳机后，他对我说，小锦，这个时代开始改变了。我不知道他为何如此执着地想消灭核武，也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成了安金寺之主，暴徒之主。他开始越来越忙，但我的生日每次都能收到他的礼物，也只有他还记得我的生日。 任小素顿时惭愧， 你生日什么时候来着？ 杨小锦回答道， 阳历4月18日。 换了其他女孩怕是早就生气了，但她没有生气，像是简简单单地陈述一个事情，然后又问， 你呢？ 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日。 杨小锦明显愣了一下，他有点意外，这世上怎么会有人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却听任小素笑道， 不过我胳膊内侧有人纹了个316，就当我是3月16号出生的好了。 杨小锦皱起眉头， 谁纹的？ 不知道。 任小素摇摇头，尽管杨小锦看不见他摇头的模样。 你…… 杨小锦忽然有些疑惑起来，在他印象里任小素就是土生土长的流民，在113号壁垒集镇长大，可普通流民谁胳膊上会纹这种数字序号啊？所以这个时候杨小锦努力回忆，却发现任小素从未提及过去。他们俩人的相处方式很奇怪，谁也没有去深究过对方的过去，就像是这废土时代里的两块无根浮萍，因为喜欢就相依为命了。 很奇怪对吗？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我的记忆是残缺的。 没事，这并不重要。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不是要影响你对我姑姑的看法，事实上我现在也无法理解他到底要干什么，只是解释一下我今晚无法帮你说话的原因。 嗯，放心吧，我不介意。 按照杨小锦的性格，也只有因为在乎自己的感受才会跟自己解释这么多吧。想到这里，任小素甚至还有点开心。这时候他想，俩人为啥要隔着墙说话呢？明明都是超凡者了，为啥还要被一堵墙隔着？难道同在一个院子里彻夜长谈不好吗？想到这里，任小素便准备翻墙而入，结果脑袋刚探出院墙，就看到杨小锦单手握着黑狙，黑洞洞的枪口就指着他的脑门，那似笑非笑的表情像是一种无声的嘲笑。 可以吗，任小素，胆子越来越大了，值得鼓励。 你就是这么鼓励的？ 不然呢？ 哈哈，我就是翻过来看看你情绪是不是低落了，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早点休息，晚安。 任小素说着便跳回自己的院子，跑到另一边骚扰江旭去了。杨小锦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收了黑狙，他忽然觉得任小素笑容背后似乎总是隐藏着更深沉的孤单。这种孤单不是没人陪伴的那种，而是置身于废土之上，前顾后盼，却发现看不到自己的过去与来处。 这少年太坚强了，坚强到不需要谁来怜悯，也不屑于别人的怜悯。杨小锦忽然低声说道： 我会陪着你的，任小素。任小素？ 这时候任小素已经翻进江旭的院子里去了。任小素在院子里溜达着，他透过窗户看见江旭正在伏案书写着什么，头顶的钨丝灯泡释放着热量，还有温暖的黄色光芒。江旭无意间转头，赫然看到任小素的脸贴在玻璃上，差点吓他一跳。江旭没好气道： 偷偷摸摸干什么的？进来吧。 任小素嘿嘿笑着进屋。 你写什么呢？ 写关于人工智能的新闻稿，这一部分我决定自己来写。我觉得人工智能的降临对于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场变革，所以慎重点比较好。 您都写什么了？ 大概就是写一写人工智能管理之初到现在人工智能管理壁垒后的一段时间里居民们的变化吧。我察觉到他们越来越压抑了。反正你理解为我在说人工智能的坏话就好了。 您可还在王室的地盘上呢， 记录真相还需要看身处何地吗？ 江旭是一个求真务实的人，所以他为了寻找人工智能的真相，于是就自己来到了61号壁垒，去亲身体会生活在人工智能管制下的感受。所以他对人工智能的理解比任小素更加真实。与任小素不同的是，任小素暂时还只看到壁垒居民在选择工作时的无力。江旭对任小素说道： 你认识李然对吗？ 我记得他也是61号壁垒的人，不过后来被救出去了。 他曾经巡演路上还去洛城拜访过我，在61号壁垒重建后他又回到了这里，得知我也来了之后又来拜访。你猜猜他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难道不唱歌了吗？ 不唱了。他说壁垒给他安排了一份广播台播音的工作，其实也比大部分人强不少了，但他还是不乐意，就想离开王室去别的地方当歌手。可王室不让他离开，并每周派心理辅导团队上门开解他，给他灌输一些服从安排的思想。但这还没什么，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那心理辅导团队竟然掌握了他家的钥匙，随时都会去心理辅导。别多想，这些人没有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只是半夜上门罢了。据说是人工智能觉得这个时候去做心理辅导效果更好。 这跟威胁有什么区别？所以他登门拜访恐怕是想让您带他离开吧。 我已经跟王氏交涉了，王氏也很痛快地答应了，但我只能帮助他一个人，而且我其实也有私心的，希望可以让李然自己去告诉大家自己经历了什么。 不过这还只是江旭遇到的小事情之一，他对任小素说道： 还有这壁垒里所有电话都正在被监听，很多人可能还没发现，但我发现了。以往哪怕再强大的情报机构也无法对全壁垒的电信系统进行监听筛选，但这个人工智能可以轻易做到。所以我建议你在61号壁垒里不要使用屋子里的固定电话。 当天晚上江旭跟任小素聊了很多，都是他自己在61号壁垒的所见所闻。最终江旭还是决定客观描述这里，不带个人主观态度，交给整个壁垒联盟来讨论王室当下的发展。其中不只有不好的一面， 也有好的一面。江旭必须承认，61号壁垒是他见过治安最好的壁垒，没有之一。就算是在洛城，也存在着许多肮脏事情，犯罪时有发生，但在61号壁垒里却全都消失了，就像是被人用橡皮擦给擦掉了似的。所以他也会把这些事情写进自己的稿子。江旭对任小素笑道， 要说你来的也巧了，我正打算明天离开61号壁垒回到洛城去，算算我在这里逗留的时间也差不多有一个月了，该回去了。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那我明天送送您。 你怕王氏不让我走？那如果真不让我平安离开，你会怎么做？ 他们应该拦不住我。 当天夜里，江旭用希望传媒自己的传输设备将写好的稿子发了出去。因为星河集团有7颗卫星的缘故，所以希望传媒传递新闻的速度向来是报社里最快的。第二天清晨，希望传媒的报纸在6:30准时发售。渐渐的，整个壁垒联盟里的成年人们开始新的一天。73号壁垒里，一名中年人早上在家吃过早饭，然后与家人告别。他路过报亭的时候，顺手买了一份希望传媒的报纸，想要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鲜事。不过他并没有急着看，打算到了工作单位倒上一杯热茶后，用这份报纸来消磨今天上午的时光，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再和同事们聊聊报纸上的新鲜事。中年人站在路旁等着，慢悠悠的电车驶来，他掏出自己的月票卡在电车上刷了一下。 滴，月票卡。 中年人在车上找了位置坐下，因为是始发站的缘故，车上很空。不过当电车经过2-3站之后，车厢开始渐渐拥挤起来，车里充满了奇怪的味道，汗臭味、韭菜味，还有嘈杂的声响。中年人怡然自得地望向窗外，但他渐渐听到有人讨论起来。 你们看了吗？今天的希望传媒报纸里讲了李然的遭遇啊，都是关于王氏人工智能的事情。 李然？是那个女歌手吗？哎，我还喜欢听她那首炸裂呢，她怎么了？ 中年人听到这里，终于忍不住翻开了报纸，结果越看越入神，连坐过了车站都没发现。仅仅一上午的时间，人工智能就成了所有人嘴里的关键词。一直备受瞩目的希望传媒终于向王氏开炮了。早晨，任小素独自一人跟着江旭等人一起出门。 吃早饭了吗？ 任小素摇摇头。 准备路上买点呢。 我就知道。 江旭递给他一个牛皮纸袋。 来，里面是我们记者炸的菜饺，趁热吃吧。我们刚来61号壁垒的时候也有些不适应，因为这61号壁垒的商业非常凋敝，暂时只有一些公办的商店和早餐店，距离我们住处很远。 没有人自己开小店吗？ 没有，说是还不允许，以后可能会开。暂时这壁垒里所有产业都归王氏所有。 那大家哪来的积极性啊？ 给人打工哪有自己给自己赚钱来的快乐。任小素终于给江旭等人送到壁垒门口，看到江旭核查过证件后被放行，他才终于松了一口气。江旭回头道， 有缘再见吧。 肯定会再见的。 江旭笑着摇摇头， 这世道什么都说不准的，所以珍惜每一次的告别。 说完江旭上车离开。任小素原路返回，可路上越走越觉得有些不安。这时一辆越野车与他擦肩而过，他愣了一下，忽然觉得那车上的三人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他回头看着这辆越野车驶出壁垒，驻足原地想了半晌后，突然朝另一个方向跑去。61号壁垒之外，正在开车的记者对江旭说道， 总编，您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情？ 我忘了什么？ 你忘了帮我们找他要签名啊。 记者们在车上恨不得捶胸顿足。 你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 刚才你们也见他了呀，你们怎么自己不去要呢？他人挺好的，你们要他肯定给。 副驾驶的记者说道。 我们这不是见了偶像有点羞涩吗？总编，您是不知道，我喜欢陈年好久了，他该过生日了，我要是能拿到那位的签名再送给他，那他肯定很高兴的。 然后你说不定就有戏了是吧？哎，别着急，肯定还有机会的。 谁知道啥时候还有机会啊？ 要说任小素现在在希望传媒内部的地位确实高，报社里那群女编辑们恨不得天天把她挂嘴边念叨，有女编辑还天天跟外勤的记者们打听，想问问有没有这位英雄的消息。然而就在此时，开车的记者忽然说道， 总编，后面有车辆跟上来了，不是往事的车，没有标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